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了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张天杰这么一看，苦面我死在这儿了，知道张三丰的厉害呀。这老家伙一琢磨，我不能吃眼前亏，36计走为上策呀。但是一回头，冯家父子也到了。你说我连一招都没打我就跑了，多丢人呢、往后在明凤山我还站脚步了，这几年的奔走我就功亏一篑了。不行，就是心里怕，表面也别带出来。张天杰想到这儿，假装不在乎，把丧门剑一晃，单手掐剑诀，无量天尊。前面是张道爷嘛，嘿嘿，正是贫道。哎呦，张天杰，故友相逢啊。哦，你也在这儿呢，怎么想跟苦面佛拉着手去吗？不去。张天杰一听，你够损的啊。张三丰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在明凤山后边上找不着便宜，贫道可以跟冯寨主打过招呼，你带着徐芳逃走吧，让开一条路。念起咱们都是三清教下，我有好生之德，不然的话今天是难逃公道。您听张天杰多会说，还得显着大仁大义，让张三丰带着徐芳走，他不让走也不行啊。但是这么说他不丢人呢、张三丰能上他的当吗？多谢多谢多谢道兄的圣意，不过我这么走可不行，我得拿点东西。拿什么？借你的脑袋。张天杰，今天你是走不了了。说到这儿，张三丰何宝剑往上纵，是直奔火龙祖。张天杰一看不行了，硬着头皮在这接驾相还，两个老道站到一块儿。徐芳在旁边一看呢，张天杰真厉害，要论功夫比冷然可高得多。为什么呢？跟张三丰打了个首平，在这20多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输赢来。徐芳心里着急呀、看这样子明凤山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我们呢就俩人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，现在危险依然存在。徐芳一想，干脆我助张道爷一臂之力吧。想到这儿，看了看道边净石头，徐芳也够损的，把双棒背起来捡了好几块，在旁边打帮手，瞄准了张天杰。好啊，火龙祖，招流星吧。日，张天杰一拨了脑袋躲开了，丑冷子他又一块，哎，招法宝。日，张天杰一蹦又躲开了，这仗没法打。 张天杰一瞅，我对付狗皮刀我都对付不了，我还得偷着防备这尾巴的流星，你知哪会儿给我消停？哎呀，张天杰一想啊，别管丢人不丢人了，干脆我逃之夭夭。想到这，他虚晃一宝剑跳出圈外，旁边是树林，滋溜他钻进树林。张三丰为难了，是追是不追？追张天杰，把徐芳扔这儿了，燕王现在还不知在哪儿。不追得瞪眼看他跑了，又叫他捡了条狗命。这种东西活着就是人间的祸害。张道爷正在为难，这时候单说赤发龙神冯奎章，这时候他的人马就陆续开到了。冯奎章一瞅这个差价，不玩命不行了，何必单对单各对各呢？这阵就得以多为胜。想到这，他高声传下命令：“弟兄们，往上冲，给我包围！”喽了兵各晃刀枪往上一闯，把这一老一少是困在当中。徐芳怕什么他来什么。狗皮刀一看这怎么办，我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你别看杀苦面婆那家恶贯满盈，我跟这些喽了兵无冤无仇啊，能像杀苦面婆那样都把他们宰了吗？不然就得吃亏。最后一想有主意，徐芳，来来来，跟我快闯出圈外。你说张三丰真有主意，一伸手拎着徐芳的脖领子，就像拎个包一样，底下使了个旋风脚，啪一个跟头跳出重围，顺着山路就钻进树林了。等喽了兵再撵到了树林，一看是踪迹皆无。张三丰拎着徐芳，一口气出了有五里地，看看把喽啰兵甩掉了，到了平安之地，他这才站住。徐芳，徐芳，等把他放地一看，徐芳没气儿了，因为张道爷光顾跑了，这一抓脑领子使劲大点，把徐芳勒休克了，嘿嘿，把道爷吓得，徐芳。哎呀，捶打千辛爬上后背好半天，徐芳才缓过这个气儿来。这家还真金活。我道爷，你这是救我，你这是害我。哎呀，徐芳啊，对不起呀，我光顾往外闯了，没注意这个。嗨，我在阴曹地府转了八圈又回来了。徐芳活动活动筋骨，揉揉眼睛往周围看看。我说道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无量天尊，哎，你别念那玩意儿，就说通过话得了。贫道也不知道是哪儿，看着没，前头那就是明凤山，估计我们在明凤山的东北。我说张天杰他们，嗨，张天杰逃之夭夭。我说道爷，这事儿你办的可不利索呀，你看看你这要不帮忙还好点儿，你这一帮忙把事儿整个弄砸了。你看原来我计划救出燕王，我们回到太平府，还你这半截儿插一杠子，把张天杰也放了，燕王千岁也没影了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让我回太平府我怎么交代？你这糟糕不糟糕？徐芳可真够坏的，拿着话这一说，明知是假的。张三丰也生气呀、啊，哦，徐芳，合着我救你救出毛病，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，你是好心没得好结果。我张道爷气得一拨了脑袋，那徐芳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道爷您甭生气，这么办得了，您别躲躲闪闪的，来无踪去无影的，那何苦的呢？您那心里踏踏实实的，帮着我办事就办到底。一，帮着我把燕王请回来；二，帮着我们回到太平府；三， 帮着我们把南京拿下来，这一完事儿您有多静心呢？往后也不找您的麻烦了，我道爷您能答应吗？ 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好下水，你那后两条我不敢说，要帮着你找燕王，这一条还可以做到。 好了，我谢谢道爷，那咱俩哪儿找去？ 张道爷闻听一阵冷笑， 你笑什么？我连哭都找不着门。 徐芳，你放心，燕王千岁准保平安无事，我领你去个地方，很可能就能见着他。 徐芳不相信呢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我道爷，您根据什么这么说的？ 哎，你甭问，我心里头有数，你跟我走吧。 到哪儿去？ 到朱林庄。我有个好朋友，此人姓于，叫于廷玉。一提这个名啊，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于廷玉，哎呦， 我怎么听这么熟啊？ 想当初我们同殿称臣，有个人也叫这名字，官拜水军大帅。张道爷一乐，徐芳啊，可不就是他吗？我说的这个于廷玉，就是当年福保洪武万岁的水军大帅。 哎呀，哦，他落到朱林庄了。 对，离此80多里呀。走吧，咱们边走边谈。这一老一少顺着明凤山的山坡拐弯抹角直奔朱林庄，边走边谈。从张三丰的嘴里头，徐芳这才了解到于廷玉的经过。咱们在很早以前就说过，于廷玉、铁公然，这都是后投降朱元璋的。于廷玉呢，因为过去保元朝的时候就统领水军，朱元璋给他官升了2级，当了水军元帅，屡立战功。尤其是在攻打鄱阳湖的时候，于廷玉率领的水军发挥了很大的威力，功绩卓著。为此朱元璋曾加封于廷玉为侯爵。那个时候啊，于廷玉是心情舒畅啊，人财两旺。可到以后呢，于廷玉发现了这朱元璋有点变质，对待开国的元勋不像当初那个样，每天里疑神疑鬼，对谁他都怀疑。于廷玉一看，心里堵了个疙瘩，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啊，像我们这当臣的就像在老虎身边睡觉一样，你知哪阵他反性咬你一口，他一咬你这命就没了。于廷玉自己又一想，我跟人家那些元勋还不一样，你像人家都是揭竿而起乱石山的八兄弟，我呢，我是投降过来的，原来我还保过大元，那会更引起朱元璋的怀疑啊！如果抓我一招之错，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后来于廷玉一想，得了，告老还乡，辞官不做，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啊，所以他抱病在家，三番五次上本，朱元璋就照准了。就这样，于廷玉还弄了个衣锦还乡，就回到朱林庄，这些年一直没动地方。张道爷闯荡江湖，往来朱林庄，经常跟于廷玉见面，有关于廷玉的情况他很清楚。经徐芳这么一说，张道爷就想到他身上，如果燕王他们这辆车逃出明凤山， 第一个就是归朱林庄管辖。于廷玉别看是退职的官员，那权力在地方上也不小啊。大村小村48个村庄，包括9个镇店，都有他的人。不管燕王他们落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能打探出这消息。所以这样他才领着徐芳赶奔朱林庄。简短接说，他们走了1天1夜到了地方了。等一进庄村，小矬子徐芳一看，哎呀，真好啊！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水，这个地方是鸟语花香，世外桃源。怎么叫竹林庄呢？净竹子，让人瞅着这个心情高兴劲儿甭提了。小矬子一琢磨，把这燕王打下南京来，我呀也辞职不干了，在家里一忍，就像于廷玉这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心情想着，这只就到了狮子街，一拐弯，两个人站住了。张道爷用手一指，别走了，就这家。徐芳这才看清楚，广亮的大门，天鼓响的门洞，九凳青石的台阶，门前有一对石鼓，还有4颗上下马石，8字的粉壁，街道也干净，这门有一扇是开着的。徐芳呢，探脑袋往院里一看，就见有不少小伙子都光着膀子，穿着彩裤，腰里系着板带，头上勒着花巾，正在那儿练舞。嘿嘿嘿，哗啦哗啦，冲冲冲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呦，折腾得挺凶啊。张道爷告诉徐芳，于廷玉虽然退职在家，武术场子他没扔开呀，光徒弟交了好几百。说话之间，张道爷迈步上了台阶，高声喊喝，哪位听事？无量天尊，哪位施主听事？声音一落，从里边走出个人来，手里端着个茶碗，看了看张道爷，瞅了瞅徐芳，哎，问老道，找谁呀？啊，请问于庄主在家吗？哦，在家在家。您是？借你口中言传贫道心腹话，我姓张，叫张三丰。哎呦呦，张道爷可恕我言拙。说实话，这人把茶碗放下，趴地就磕头。张三丰把他搀起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我要见你们庄主。太可以了，庄主在里边正看大伙练舞呢。庄主爷，来客人了。这么一喊，练舞的人都不练了。就见4名家人陪伴下，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这人身高有9尺挂0，黑红的脸膛，脸上有一层水锈，眼眉都白了，但是精神挺饱满，头上戴着4楞员外巾，身披绛紫色对花员外裳。徐芳那眼睛多好使，一看正是当年的水军大帅于廷玉。于廷玉也看见徐芳了，你是徐将军，你是于老元帅，哎呀，你在哪来？两个人就搂抱在一起。于廷玉一高兴啊，忘了，像抱小孩似的把徐芳抱起来了。徐芳一看，别介，快放下放下。闹得张道爷在旁边也乐了，乐得小矬子奔奔直蹦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就需有见面的时候。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在患难之中相识，同甘共苦这么多年，一旦分手数载，今日在这儿看见，格外显得亲近了。于廷玉非常激动，拉着徐芳，让着张道爷到了待客厅。徒弟们把刀枪放下， 都在后边跟着，一个个探头缩脑，议论纷纷。我说：“哎，我怎么咱们家这还来个破老道？去，少说废话啊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呀？练武术的祖宗家，咱的老祖师爷张三丰。是啊，他就是张道爷，张老剑客。那小矬子呢？我说那脑袋比那蒜头大不多少。呸！”你看他们庄主对他那么尊敬，听说那都是好朋友。少说废话啊，告诉你说失口了可挨嘴巴子， 可人们说什么都有。其实徐凡耳朵尖都听见了，假装没听见。等到了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，于廷玉招呼，快排摆酒宴款待二人。一瞅这两位风尘仆仆就甭提了，这张三丰呢不修边幅，经常不洗脸，也看不出埋汰还是干净。徐芳不行啊，满脸是紫泥啊，眼刺都多长。打过镜面水来，徐芳痛痛快快洗了洗，把身上的尘土掸干净。有人泡上香茶来，于廷玉这才问，这些年你干什么呢？你从哪儿来？光问号提了一大堆。徐芳一拨了脑袋，我说于大帅啊，这些话咱们以后再说，最紧要的我问你一件事儿。 哦，什么事儿？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我跟张大爷找你来，就是打探燕王千岁的下落。燕王来没来？你见着没见着？快告诉我。 张道爷也着急了，两个眼就抱着希望看于廷玉，结果把于廷玉弄傻了。 徐芳啊， 燕王不就是四殿下吗？啊，对呀，还有几个燕王啊？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。 哎呀，这我可没见着。 于廷玉这一句话，徐芳整个失望了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心翻了船了，精神头没了。张道爷心里也一翻个。 于廷玉就问，燕王千岁我听说兵发太平府啊，他怎么能到山村来呢？更走不到我的竹林庄啊，你们这话从何说起？ 哎呀，我的大帅哟，你听我简单的跟你说说，是这么回事。 徐芳把经过简恶的说了一遍，于廷玉大惊失色。 哎呀，要这么说还凶多吉少了呢。那这辆车我们没发现，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那于大帅你能帮帮忙不？听说你现在实力挺雄厚，认识的人也不少，能否帮着我们打探打探？ 可以，可以呀、啊。我道爷，咱都不是外人，我跟徐芳同殿称臣，患难的弟兄一样，更不是外人。你们尽管住在我这儿，我手下人多，我相信，只要他落到我这个方向，指定能探听出来。来人，把头领叫来。把庄村里的几个头领叫上来了，于廷玉当时布置任务，告诉他们寻找燕王是一辆什么样的车，什么样的牲口拉着，车上一共仨人，一个叫朱深，还有一个叫巡山叟杜坤，无论如何要把这几人找着。几个头领答应一声，转身下去了，骑快马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打探燕王的下落。屋里这会儿还谈着，徐芳和张道爷没吃多少东西啊，肚子里全是火了。这时间能融开了，徐芳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于廷玉气得一拍桌子，徐将军，听我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